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7集。金陵是跟在金光瑶身后一起出来的，他还是不敢单独见江城，躲在金光瑶身后哼哼地道：“舅舅。”江城厉声道：“你还知道叫我舅舅？”金陵连忙扯金光瑶衣服后摆。金光瑶这个人仿佛天生就是为化解干戈而生的，说道：“哎呀，江宗主，阿玲早就知道错了，这些天怕你罚他怕的都吃不下饭，小孩子顽皮，你最疼他的，不要跟他计较嘛。”金陵忙道：“对对对，小叔叔作证，我这几天胃口都不好。”江城道：“胃口不好，气色这么好，怕是也没少吃几顿。”金陵还要说话，一眼瞥见蓝忘机身后的魏无羡，瞬间愕然，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来蹭饭呢。”金陵微韵道：“你竟然还敢来，我不是就……”金光瑶揉了揉金陵的头，把他揉到身后，笑道：“好啊，来了便是客。”金陵台别的不敢说多，饭是一定够吃的。他对蓝曦臣道：“二哥，你们先坐，我去那边看看，顺便叫人给忘机安排一下。”蓝曦臣点头道：“不必太麻烦。”金光瑶道：“这怎么叫麻烦？二哥到我这里还拘束什么？真是。”只要是见过一面的人，金光瑶都能记住对方的相貌、名字、年龄和称号，隔多少年再见也能立刻准确无误地叫出来，并且很热络地迎上去嘘寒问暖。若是见过两次面以上，他就会记住对方的所有喜好与不喜，事无巨细，投其所好，避其所恶。这次因为蓝忘机突然上来金鳞台，金光瑶原本并没有专门为他准备桌席，现在立即去置办了。入斗筵厅之后，沿鲜红软毯施施然而行，两侧的檀木小案边都侍立着点翠佩环的美貌侍女，皆是微笑大方得体，胸口饱满，腰肢盈盈不堪一握，连身材都相近，瞧来美观又和谐。魏无羡见了貌美女子，便总也忍不住要多看两眼。落座之后，在那侍女斟酒时冲他勾了勾嘴道：“多谢。”谁知那女子似乎是受了惊吓，窥他一眼，却又连连扑劫，目光闪躲。魏无羡先是略觉奇怪，旋即了然，随眼一扫四周，果然诡异的目光不止这一道，几乎过半的兰陵金氏门生看他时神色都不太对劲。他倒一时忘了，这里是金鳞台，莫玄宇就是在这里骚扰同门然后被赶出去的，谁能料到他还敢大摇大摆恬不知耻地回来，而且还跟着姑苏的蓝氏双璧混了个上等席呢。魏无羡往一旁的蓝忘机那边凑了凑，低声道：“韩光君，韩光君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何事？你可不能离开我，这里应该有不少人认识莫玄宇，不然待会儿要是有谁要跟我叙叙旧，我就只能继续胡说八道装疯卖傻了，万一到时候丢了你的脸，可别见怪。”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，淡声道：“只需你不主动招惹旁人。”这时金光瑶携着一名身着华服的女子一起款步入殿，这女子行止虽端庄，神色中却带着一股天真烂漫，秀美姿容里也略显稚气，正是金光瑶的正室夫人，金鳞台的女主人秦素。多年以来，这二人都是玄门百家之中恩爱夫妻的代表，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。 众所周知，秦素出身兰陵金氏的附属家族岳陵秦氏，而岳陵秦氏家主秦苍业是追随金光善多年的老部下。虽说金光尧是金光善之子，但因他母亲出身，二人原本是多少有些不登对的。但当年射日之争中，秦素蒙金光尧所救，对其倾心，始终不离不弃，执意嫁与他，终于落成一段良缘佳话。而金光尧也没有辜负秦素，虽身居仙都之要位，作风与其父当年却有天壤之别，从不纳妾，更不曾与任何别的女子有染半分，这一点让不少宗主夫人着实羡慕。此刻魏无羡看金光尧一路牵着夫人的手，神色举止皆是十二分的温柔体贴，似乎还担心他走路不小心碰了玉阶，心道果真不假。二人落座首席之后，宴会便正式开始了。坐在他们下手的便是昂首挺胸的金陵，目光扫到魏无羡那边，瞪他不止。魏无羡向来是被围观惯了的，全程若无其事，觥筹交错间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顺便听窦言厅中赞声一片，形势大好。宴毕已是晚间，清谈会第二日才正式开始，众人三三两两离开窦言厅，门生们为诸位家主和明修指引了客居。因蓝曦臣瞧上去有些心事重重，金光尧似乎想问他怎么回事，然而他刚走过来，开口说了一句二哥，一人便横冲过来，撕心裂肺的道：三哥。金光尧被这个人扑得险些倒退，忙一手扶住帽子道：怀桑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。如此不成体统的家主，自然只有轻和蔑视的一问三不知了，而喝醉了的一问三不知更不成体统。聂怀桑满脸通红，抓着金光尧不放： 三哥呀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？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。 金光尧道：上次那事儿，我不是已经找几个人帮你解决了吗？ 上次的事儿解决了，这次还有新的事儿啊，三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不想活了。 看聂怀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的样子，金光尧只得道：阿索，你先回去吧，怀桑，我们过去找个地方坐着说，你别急。金光尧扶着聂怀桑往外走，途中蓝曦臣过去看个究竟，也被喝晕了头的聂怀桑一把拽住。秦素向蓝忘机施了一礼道： 韩光君，你好像很多年没来过兰陵参加清谈会了，这次若有招待不周之处，还望见谅。 他嗓音软糯，实在是个叫人心生怜爱的美人。蓝忘机颔首示意回礼，秦素的目光又落到魏无羡身上，犹豫片刻，小声道： 那我失陪了。 便与侍女一起退下了。魏无羡疑惑道：这金陵台上每一个人看我的眼神都好怪啊，莫玄宇到底干了什么？一丝不挂当众示爱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兰陵金氏的人真是没见识。蓝忘机听他胡说八道，摇了摇头。魏无羡道： 我去找个人探个话，韩光君，你帮我盯一下江城，他不来找我是最好，万一来了你帮我挡一下。 蓝忘机道： 别走远。 行，走远了就晚上房里见。 魏无羡目光在窦言厅内外一阵搜索，并未见到要找的人，心说奇怪。离开蓝忘机后一路找，路过一座亭子时，一旁花圃的假山石里忽然冒出一个人道： 喂。 魏无羡心说：哈，找到了。 他转过身悠悠地道： 喂什么喂啊，这么没礼貌， 上次咱们分开的时候不是还亲亲热热的吗？这次见面又这样绝情，我伤心了。 金玲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道，快住口，谁跟你亲亲热热了？我不是老早就警告过你不许再纠缠我们家的人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天地良心，我一直规规矩矩跟着韩光君，我就差让他拿根绳子把我绑他身上了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纠缠你家的人？纠缠你舅舅？明明是他在纠缠我好不好？ 金玲大怒，你走开，我舅舅那是怀疑你，你少胡说八道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还是贼心不死想对。 这时四面传来几声呼喝，花园里忽然又跃出七八个身穿蓝绫金饰家袍的少年。金玲刹住了话头，这七八人缓缓向他们围近，为首的是个和金玲差不多年纪身材却壮实了一圈的少年，说道，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，原来真是他。 魏无羡指了指自己，我？ 不是你还能有谁？莫玄宇，你居然还有脸回来？ 金玲皱眉道， 金蝉，你过来干什么？这里没你的事。 魏无羡心道， 哦，大概是和金玲一辈的哪个小朋友，而且看样子是和金玲不太对付的一帮小朋友。 金蝉道，没我的事，难道有你的事了？你管我想干什么？说着却已有三四个少年上来，似乎要去按住魏无羡。金玲一个错步挡在魏无羡身前道，别乱来。 金蝉道，什么叫乱来？我教训教训我们家一个不知检点的门生怎么了？ 金玲哼道，醒醒，他早就被扫地出门了，根本不是咱们家的门生。 那又怎么样？ 这句那又怎么样可谓是理直气壮，听得魏无羡瞠目结舌。 金玲道，怎么样，你忘了他今天是跟谁来的吗？你要教训他，敢不敢先去问问韩光君？ 韩光君一出，众少年面色齐齐泛黜，就算是蓝忘机不在场，也没人敢叫嚣说我才不怕韩光君怎么样怎么样呢。 憋了半晌，金蝉道， 哼，金玲，你以前不是也很讨厌他的吗？怎么今天忽然变脸了？ 金玲道，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，我讨不讨厌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这人不知羞耻，纠缠脸方尊，你还给他说话？ 魏无羡当场便犹如被一道苍雷贯体。 纠缠谁？ 脸方尊？脸方尊谁？金光瑶？万万没想到，莫玄宇骚扰纠缠的那个人就是脸方尊金光瑶啊。 魏无羡这头还没缓过神儿，那头金蝉与金玲你来我往几句，却不知怎么的就要打起来了。双方原本就彼此看不惯，眼下一点就着。 金玲道，要打便打，怕你们吗？ 一名少年道，来啊，反正打起来他也只会叫一条狗来帮忙。 金玲正要吹哨子，听了这一句却生生咬住了牙，吼道，老子不叫仙子来，照样能徒手把你们打趴下。 虽说他喊得中气十足，然而毕竟双拳难敌四手，打起来就力不从心了，隐隐有节节败退之象，不一会儿便被逼到魏无羡身前。 金玲见魏无羡还站在原地，气道，你还呆站着干什么？ 魏无羡忽然一把捉住他的手，金玲还来不及叫唤，便感觉一阵无法抵抗的力量从手腕传来，整个人不由自主地跪地翻倒。他气得大叫，你想死吗？ 魏无羡突然出手扳倒护着他的金玲，金蝉等人一时都怔住了。魏无羡却道，会了吗？ 金玲也是一愣，什么？ 魏无羡手上又是一转，学会了吗？ 金玲感觉一阵麻痛从手腕传至全身，又是一声大叫，眼前却浮现出他方才那一个极快极小的动作。 魏无羡道： 再来一次，看好了。 恰巧一名少年冲了上来，魏无羡一手附在背后，另一手眼疾手快地捉住他手腕，瞬息之间便又把那少年撂到了地上。这次金陵看得清清楚楚了，手腕上隐隐作痛的部位也告诉了他该往哪个穴位打入一股灵力。他一跃而起，精神抖擞道：会了。形势瞬间倒转，不一会儿花园里便响起一片少年的大呼小叫和气急败坏之声。最终金蝉大叫道：金陵，你给我等着。那七八个少年落败而逃，一路骂声，金陵则在他们身后放声狂笑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